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游证件，持有关护照人士不可以登机来港，所以程序上未涉及预报系统。但如果有关人士持本港永久居民身份，可以持特区护照和永久居民身份证等登机来港。转至泰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总理巴育会谈，两国政府就日本出口防卫装备签署协议，双方又同意向乌克兰和周边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支援方面合作。日本政府又会提供500亿日元贷款，用于泰国的新冠防疫措施。泰国是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泰国未参与对俄经济制裁。岸田在记者会上强调，双方达成共识，重申在任何地区都不容许凭借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未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另外，两个人在会谈中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合作，仲就经济合作和经济安全交换意见，以及北韩问题和缅甸局势加强合作达成一致。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比昨日高五至六度，而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01点，升12点，总成交金额106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0.03跌个八，腾讯控股380元升2.6，美团172.4升4毫，京东集团249.8跌15.8，恒生中国企业73.8跌6仙，盈富基金21.2冇起跌。港交所341.8升4元，友邦保险77.75冇起跌，快手66.5跌2.5，建设银行5.64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44，瑞士法郎8.018，澳元5.567，加元6.097，新西兰元5.04，欧元8.2486。每百日元对港元6.0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5。港金报17,34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6美元，卖出1,85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啦，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稍为繁忙一啲。港岛西区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交界，即系消防局嗰度附近咧，现时系比较多车嘅。新界咧，将军澳环保大道单车径，因为仲系有工程啊，咁啊，而家咧将呢一个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宝邑路交界至到单车径嗰段咧，继续系要封闭。咁啊，工程期间揸他踩单车嘅朋友咧，去到上述路段嘅时间咧，系要落车，就唔可以继续踩嘅吓。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啊，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皇后大道西539和发大厦、上水彩园村彩玉楼、天水围天华村华日楼、屯门美乐花园五座、马鞍山银湖天峰一座、将军澳宝明苑宝松阁、

3号的骚动音乐啊。 Hello! 今天是星期二啊，是啊，我窒了一下。 感觉成日好像觉得是星期一咁啊，是吧？因为刚刚大家都放完这个公众假期啦。 是，今天就大家如常返工啦，虽然下个礼拜一就又有公众假期啦。 是啊，还有即是我想如果即是返工的朋友仔呢都要打醒精神，就是因为很多个学生哥之后早都返学呢，即是都要提早出门口，我今朝就特登早咗出门口。虽然可以同大家好乜冇乜关系。 是啊。是啦，咁但係大家就一样啦，可以留意住我哋骚动音乐，因为我哋今日亦都会有嘉宾出现嘅，就係话初中楚乔同我哋介绍佢嘅新派台嗰度假之余，亦都俾我哋即係认识下佢过往点样由以前鍾意填词一路去到自己参与音乐制作到有自己歌咁样嘅。 当中嗰个历程好有趣嘅，即係晏六点钟会听到佢分享呢个转变啦咁样。 是啦。咁亦都佢都會講到，即係啲歌裏面用有一啲聲佢自己好鍾意，可能佢未必提嘅時候你覺得種聲好有趣，咁但係到佢詳細講或者講到嗰種樂器嘅名嘅時候，你就有興趣，你就會揾哦，原來呢種係咁嘅聲喎，放喺佢作品裏面喎，即係呢啲好好細微嘅嘢，我成日都覺得係即係欣賞呢啲作品，無論你歌啊電影都好啦，你可以有唔同層次嘅賞識㗎嘛。 係啊係啊係 啊，即基本嗰一陣就係、是、我唔理咁多，我唔需要理太多佢背後嘅一啲背景各樣。總之，我去睇一套戲或者我去聽一首歌嘅時候，我當下感覺到啲乜嘢嘅情感啊，一啲咁樣嘅信息嘅話，嗰一個就已經係一個欣賞嘅過程嚟㗎啦嘛。 係啊，係啊，所以我都好開心咧。近期見到咧，即係我哋即係當打個譬如就係睇電影咁樣啦。即係而家即係網上邊有好多人會做一啲電影嘅彩蛋分析咁樣，會好細微去睇電影入邊嘅一啲細微之處啦。即係而家嗰個趨勢係發展到歌都會嘅，即係大家都會好留意歌曲入邊一啲細微位啊，去分析歌曲入邊。所謂有啲嘅彩蛋啊，咁樣即係有啲咩特別嘢咧，有啲特別嘅音效用咗咧，咁我覺得大家即係慢慢傾向去留意多啲，除咗我個歌嘅一啲花邊新聞之外，原來仲有一啲內容上啊、編曲上啊、作曲人嘅一啲心思啊，咁我覺得呢樣都幾難得嘅，同埋即係大家要花少心機去做嘅時候，我覺得絕對係唔簡單，咁但係亦都開心啦，即係證明大家嗰個音樂嘅造詣啊，高咗好多啊！即係嗰個賞識力係高咗好多啊，咁樣，所以見到呢個現象係幾唔錯嘅。 因為無論即係演唱嘅嗰個歌手會分享啦，咁其實幕後嘅譬如填詞、作曲、編曲甚至監製，有一啲都會幾即係我覺得有唔同幾派嘅諗法，有啲就覺得。个作品推出咗之后，就观众或者听众感受到啲乜嘢，就交俾佢决定。就好似有一啲 open end 嘅，即系开放结局嘅电影，有啲导演都唔会即刻，即系叫做即系揭盅话俾你听，究竟套戏佢想嗰个结局系代表啲乜嘢，等你去 自己思考咁样。即系 Inception 咁 啊，系啦，即系最经典就系 Inception 呢套戏嘅潜行 陀螺啊，最尾嗰幕个陀螺。到底有冇跌低咧？咁样，净系个陀螺有冇跌低都可以咧？啲人系拍到成十几分钟嘅分析出嚟， 真系隔咗好多年之后啦。一啲即系嗰个导演都可能之后拍咗唔同嘅电影，大家都即系念念不忘，都会想问翻究竟当年潜行空间结局系点啊？或者去再隔咗一段时间问翻啲演员，你拍嘅时候其实导演有冇同你讲边一场戏其实系梦境，边一场系现实？咁去到而家就大家知道个答案啦。但系中间。未有人去揭盅嘅過程，其實都幾有趣。大家係喺度去估啊、成啊咁樣噶嘛。咁跟住，即係你歌都係而家亦都會有一啲嘅可能音樂人會喜歡，即係分享自己創作嘅過程，包括個 demo 係點樣啦。 係啊， 或者裏面嘅一啲旋律，究竟會唔會係向可能即係叫取樣咗一啲以前好經典嘅曲目，點樣將一啲叫做古典音樂嘅嘢啦，或者一啲民謠啊等諸如此類一啲元素放喺流行曲度。同埋再加上佢哋度嗰啲 melody 啊 chord 咁樣，即係啲再深入，亦都會有啲去講啦。咁變相呢一個就係另外一個層面或者一個層次去再了解呢啲作品啦。你就可以再好似一個，我會形容呢啲係好似一個 nerd 咁，我好想追到最細咁咧。 係啊係啊，即係一個宅音樂宅咁樣啊。同埋我都覺得其實有時俾一啲嘅創作人自己去講啊，自己分享呢啲嘅。 故事啊，或者一啲小心思都係好嘅，即係好過人哋估估下係定唔係。即係你都知道有一樣嘢叫作者已死啊嘛，即係就係成日啲人就係作佢估佢覺得嗰個創作者嘅諗法係咁，但係可能個創作者從來都冇咁諗過。 就好似佢平日估嗰啲嘉賓，即係嘉賓嗰隻歌係點點點，其實可能佢從來冇咁諗過嘅喎，咁樣。 係，所以我都好鼓勵啲創作人可以自己分享多啲呢啲嘅經驗啊，或者呢啲故事。 佢哋分享咗就會多咗一個理解咯，對一首歌。 冇錯。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去細揾呢啲咁樣喺歌曲裏邊形容為彩蛋啊嘅嘢。其实攰嘅，因为最近一个贴身感受就 系 喺睇戏方面啦。 系系， 咁大家都知道呢、這个咩奇异博士、啊， 奇异果博士 系奇，我成日唔知中文叫咩，所以 Doctor Strange 咁就即将嚟到。咁其实大家喺之前亦都会透露好多要做一啲功课。 系啊， 系啦，要睇咗边一啲嘅影集或者睇咗边一啲嘅动画，咁咧就会帮助你入场嘅时候理 解 嗰套戏嘅。咁亦都。每一次同朋友傾嘅時候都會講，嗱你睇咗咩未先？嗱睇咗就有得傾啦，因為成日都講即係防止劇透嘛。 最慘就係而家好大壓力嘅，同人傾呢啲咧，好驚人哋未睇咧，唔小心講咗嗰個人未睇就會嬲咗我，因為 即係啱啱今日都係㗎，又同啲朋友講開啦嘛，即係大家馬飛未之外就係講，你睇咗邊一套温书未啊？ 系啦，你睇咗前设嘅一啲古仔未先？你知唔知入边讲紧啲乜嘢嘅先？我惊你入场唔明咁样。 咁大家就算大家都叫温咗书啦，但原来理解都唔一样噶。即系我要好小心，我尽量唔好好似剧透咗。譬如动画影集 What If 咁样样。 系。 已經大家都會講中間某幾集要睇啦，因為可能會有 牽涉到 個劇情咁。咁但係個理解唔同就在於我同我朋友大家都睇曬咁多集，佢覺得關事嘅呢可能係得一集嘅啫， 係。 但喺我角度關事呢 可能係好多集， 可以超過一半嘅。 其實我都覺得係， 係啦，係啦，即係就會有一種大家對於嗰個理解，就算睇曬呢都會唔一樣嘅。咁跟住就傾啦，就話唔係啊。點解我話呢一集可能關事呢？你睇下佢最新出嘅電影 Doctor Strange 二嘅 預告啊， 裏面某一 幕 某一個 shot 啊， 係啦， 可能係關事，即係你玩到咁仔細 頭嘅啫，係。 因為我睇呢一個影集係即係動畫影集啦 ，What If 嘅時候咧，我初頭睇係好攰，個原因係 你要不停揾 嘅 啲， 佢每一句對白啦，或者佢每一場嘅故事咧，我都要 pause， 因為佢講咗好多嘅關鍵字， 哦， 然後我要去揾。 喺边度嚟嘅咧？ 佢有一种就系佢写个剧本又好啦，或者佢嗰个剧情好似已经假设咗，你都大概知道佢以往嘅作品系点。可能佢只系提一个地方名、一个人名，或者总之一个关键字啦。 但可能系喺好耐之前已经出现咗噶啦。 而嗰个出现可能系用咗一套嘅戏去讲嗰样嘢，咁。你就要揾翻啦，上網哦，原來佢呢一個字係代表嗰件事嘅，咁就好攰啦。有一種我睇一陣就要停一停，睇一陣就要停一停。 所以我都要問你，你睇咗洛基未啊？咁 洛基睇緊咯， 電視劇 睇緊咯，睇緊少少。 好大部分有關事咁，所以我覺得咧好搞笑嘅。而家睇戲好辛苦啊，我覺得辛苦過以前好多啊。即係你睇戲係以前你入戲院睇戲嗰粒半鐘兩粒鐘嘅時間就係使你咁多時間，就是、一個休閒娛樂啦。你而家一入戲院睇戲咧，係要做功課嘅，即係仲要驚住，哎死啦！我再唔去做足曬啲功課咧，身邊啲人就已經會講噶啦，就係開始討論噶咯，我就跟唔上嘛，我俾佢劇透咗噶啦咁樣。而家真係要去睇戲咧，你都知要諗一諗啊，死啦！自己有冇咁多時間去追曬嗰啲功課去咧？咁樣 即係變成一個娛樂，好似又加重咗少負擔啊！但係我覺得即係嗱，拉大啲講，講到好大啦，即系艺术呢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就好似翻一开始讲，佢有几个层面咧去欣赏啦。咁喺我同朋友倾嘅角度，就攞翻套戏嘅例子、就系、是，其实就算冇做功课，你入场睇，你预计到，佢本身都会系一个完整嘅故事，一啲佢嘅彩蛋，你唔知道，其实对于个故事嘅大纲本身咧，可能影响唔系好大嘅。只不过系如果你熟读咗之后，一啲彩蛋嘅出现，可能某一啲嘅角色啊、场景啊等等，你即刻可以联想到系边一个影集出现过，佢点解会喺度？咁咧你就会比较完整啲、立体啲，同埋你会理解到点解有一场咁嘅戏发生。 同埋嗰一下会好 high 咯，你发现到个彩蛋嘅时候，嗰一下会好 high。 但其实你会预计到嗰啲所谓嘅彩蛋或者某啲嘅角色出现。佢可能只係一啲嘅 配菜啦， 吓， 佢会丰富咗个主菜，但其实佢一个配菜去帮你即系调味，令到佢更加丰富。 系嘅， 但系你唔知道掹走咗， 亦都无伤大雅嘅。 系啦，即系呢一个呢个就系个得意嘅位咯。睇下就系你自己有几想去享受嗰个作品咯。即系你觉得、哦、我入去睇，总之我 enjoy 咗，冇乜所谓嘅。咁嘅话你唔需要咁扯自己去 prep 咁多嘢啦。但系如果你唔系嗰种，即系好似我呢啲，如果我有时间，我希望入到去嘅时候可以尽量了解到八成至九成关于嗰个艺术作品嘅。嘢、啦，即系我咁样称之为艺术作品啦，都系。咁咧，你就会好想事前咧了解越多越好，咁变相到你去睇啊欣赏嘅时候就 get 到多啲咯、哦， 我就可以攞到更多，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是，亦都好牵涉你本身以一个咩嘅心态 去欣赏， 去欣赏咯。 唔系好得意噶，你等于歌都系噶，其实。分翻開就係歌，你獨立一首一首聽都冇問題噶。但係當有啲歌而家都好興噶嘛，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咁樣出落去，你知道曬成個故仔嗰個脈絡係點樣發展嘅，逐首逐首去聽曬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又係好唔同噶。 係啊，即係你可以畫到好深咯。咁但係畫到好深咧，最終你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嘅，咁啊點咧？ 係啦，我知咗， 我知咗啦。咁啊點咧？咁冇噶， 冇噶，多個 topic 同人傾下偈咯，多個題材咯。 同埋呢一個就係你去你欣賞一樣嘢嘅時候，你究竟想係以一個咩嘅身份，或者個咩程度去睇咯？其實真係冇話邊一樣先好嘅。咁我覺得就 啱自己咯， 啱自己咯。 最廢話嗰句啱自己咯。 你中意點就點咯，我阻止唔到你，你都控制唔到你嘅。 啱啊。 咁你譬如咁，我哋做節目咁有陣時真係要。去得轉得深入啲咁，因為呢個節目本身嗰個性質係咁樣，即係可能如果唔係做一個音樂節目，聽歌未必真係坦白講，可能未必刮到咁深嘅。 嗯，冇錯。 咁但係既然我哋做呢、這個，咁咪嘗試刮深啲咯， 分享下啫嘛。 係啊，所以有時你了解多啲背景咧，係幫助你去欣賞一啲作品。我又諗起咧呢一首歌，我都有咁樣嘅感覺嘅。咁本身係中意啲電子嘢啦，咁但係當你知道佢背後套咗個理論。就是这个恐怖谷理论，你了解了的时候再听这首歌呢，你又会有另一层的感受的，有陈家和麦 L 的新歌叫做 Who Are You。 Water does not shine me Fire does not change me Humanity is killing me. Don't give up. 同时都可以预告一下，听日访问亦都会有陈家同埋 Mel 嘅出现，有佢哋嘅作品。Who ar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32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同埋158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2400多宗确诊，多七个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9112人离世，病死率0.76%。新增个案中有21宗输入个案，当中13宗在机场检测发现，6宗在检疫期间，同埋2宗在社区检测中心发现。在已有个案的院舍中，再有一间残疾院舍有个案，涉及一个院友。医管局呈报7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75至95岁。另外，醫管局說今個月6日將會有26間醫院恢復非急症病房的探訪安排。衛生防護中心說至今有超過2000間學校復課，今日有45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18宗在今早的檢測呈陽性，認為屬於預期之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星期四提早放寬3項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堂食每台增加至8個人，重開泳池沙灘、戶外運動和在郊野公園無需戴口罩。而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會預期在今個月19日實施，包括重開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麻雀天狗、遊輪。酒吧和酒館可以營業至凌晨2點和4人一台，食肆堂食到午夜12點，宴會人數最多120人，戲院入場人數增加至85%，同埋可以飲食。林鄭月娥話：提早放寬，因為本港疫情下降得較快，復課至今只係揾到零星嘅陽性個案，同埋市民嘅強烈訴求。另外，臨近母親節，而母親節後有一日嘅佛誕補假，希望市民度過愉快嘅母親節，可以三代同堂同台食飯。至於亞博治療中心，聽日起會轉為備用狀態。他說本港已經踏上復常之路，醫管局人手已經回復正常，並陸續恢復普通科門診服務。本港首季經濟再度陷入收縮，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預先估計數字，經濟按年實質下跌4%，結束四個季度升勢，並創一年半以來最差。經濟受到內需和外需表現疲弱拖累，私人消費開支倒跌，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跌幅顯著擴大，進口和出口都由升轉跌。政府發言人說首季經濟面對巨大壓力，預料通脹和烏克蘭局勢等仍然令到環球經濟受壓，但本地疫情逐漸減退，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加上各項支援措施，相信有助本地需求恢復。发展局公布优化收地清拆补偿安排，特惠补偿制度由四级合并为两级，不再以土地是否位处新市镇发展区决定金额，只以发展用途和非发展用途划分。有10个已知项目纳入新补偿安排，其中元朗横洲和粉岭皇后山公营房屋项目等，农地收地尺价会增加60%。当局预计新安排下未来五年增加63亿补偿开支，相当于原先预算大约1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 一切都是关于选择，你觉得这样做是为对方好，但如果听到结果不是太好，就希望重新再来过可以。听过曾比特的《我以为》，但是你就会发现，无论去到哪一个宇宙都好，哪一条时间线都好，结局可能都是一样。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及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然兜转，存在天空好的含于是厚重，那心愿 光为你要当你杀主角，为你要解杀感觉，为你要解杀错破被天荒。犹如望百千的景致，看千的那时，然而通通太迟。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 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 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流逝， 原来是一早受压的既定锁匙，如同个许。自己主张我，只不过日要顺遂。 住一啲影集又好，或者一啲一路存在嘅悖论都讲。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些要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虽然听到它这句好像很废，但是就永远透过一些不同的故事带出这件事。听过由石山街的善智，纵使成日都说世事无常，但是无常当中冥冥中又有一些事好像是永恒不变的。 有真女，一切都是粉碎，泪泪通通失去，黑镜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布遮掩大墟，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生会变，又会增聚。 真的开悟的时候就会明白这些道理。听过 Candy 孙的最新派台作品，填词有梁柏坚，歌名叫做日月无常。歌曲当中无论声音还是歌词都好，用上很多一些对比色彩的东西，话你听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循环来的。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谁又由怨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膀，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力我受。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前，以前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

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堂于境外大堂，着你的说 You and me, you and me、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yeah. 听过冯允谦的新歌叫做 Freaking Nightmare， 梦都有分好和坏啦，正如现实的状况一样，不会有永远的好，当然同时都不会有永远的差啦。 奇妙在瞬间跌入这内循环，如杀族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你科，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摩，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细冬，呼一呼吸一吸扑扑自由，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浪蝶浪冲更高，谁敢挑战为先可怕，凝霜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未及快跳进这座阔宇宙，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it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空虚，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万难直情别到心居，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 新闻前听过有 Mira 新歌，歌曲名字叫做 Inner Space。 新闻回来之后将会由我们今日的嘉宾错中楚乔的 好夜元农界选委就向他反映业内面对的困难，希望政府照顾他们的行业，业界希望用创新手法提升质量，同埋喺国家渔业政策下，特区政府可以点样帮助业界受惠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6015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其中近5600几宗嚟自上海，再多20个患者离世。另外，北京由寻日下昼起新增53宗本土个案。今日起，各公園內的室內場所全部暫停開放。當局形容社會面仍然存在零星人力傳染源。天氣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下午本港气温普遍比昨日高5至6度，而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挤塞嘅报告啦。首先咧就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松苑有交通意外，咁其实原本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龙尾就已经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噶啦，咁但系冇几耐之前咧美松苑呢一个位置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忍让啦。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较早时啦，将军澳环保大道近宝康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东区走廊过海嘅车龙就有待消散啦。东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城市花园同埋近鲗鱼涌公园。而家喺港岛经红隧去九龙过海嘅车龙喺告士打道东行啦，龙尾就去到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中九龙干线油麻地东工程就影响到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和窝打路道之间的快线是封闭的，经过要小心。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日村日池楼、柴湾富恩花园七座、长沙环顺宁道483号顺景华庭、鲗鱼涌海湾街4至6号嘉荣大厦、香港仔兴和街1至3号万景楼、青衣牙英洲街3号清雅苑、元朗西青街9号富盛大厦、葵涌大窝口村富碧楼、跑马地云辉大厦 C 座和葵涌新葵芳花园 C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y, hey. I need a rest fr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嘉宾由幕后玩到幕前， 而且仲好有本钱，是一个好年轻嘅独立唱作人，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初生之犊不畏虎， 吓波成，但做音乐真系好苦噶。 有松动音乐嘅嘉宾有钟楚乔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呢一句咧食得哦冇话完美咯， 我觉得几好，真系几好啊呢句。 嗱，坦白讲，我系有估过你哋写乜嘅，我真系冇谂过系咁。 我想知道你估过啲咩啊？ 冇，我以為會係中文名嗰啲演繹咯，但係冇諗過會係初生咁樣，同埋學咗呢個讀字啊。 係啊，因為我哋本身初頭諗都係用中文名先嘅，即係寫出嚟中文字會又靚啲咁樣。咁跟住我哋諗下嘅時候，咦，唔係個初字根本就已經係可以攞嚟用啦。 好，真係呢個。 係啊，呢一句咁樣直接食落去，因為個初係即 C H O R， 係 嗰個咁樣食咗落去呢一句嗰度。咁所以就完美啦， 同埋呢一句實在太好發揮啦，所以冇辦法唔用呢一句啊！ 好中意，好中意，多謝。 咁啊，即係因為呢一句即係一個即係喺一個環境裏面，即係新出現嘅人，即係佢有自己會去行嘅一個方法，唔會咁多嘢驚啊成啦。即系而家呢个系咪你而家嘅状态？因为你推出作品嘅时候，2020年其实两年前已经可以出歌啦。可唔可以都形容为呢个状态？其实都未有太多嘢惊住啊，而家都系试啊，去玩啊咁样嘅情况多啲咧。 我2020年出嗰阵咧，系真系乜都即系无惧咁样嘅，同埋其实冇谂咁多啦，就系、是、想出所以就出咁样啦。但系的确出咗之后就发觉，其实有好多嘢要谂咯，即系唔系可以完全唔理咁样咯。咁所以而家会谂多啲咯。但系其实我觉得大家会照咁样继续独立做音乐啊，都系。无惧噶啦， 我想知而家会谂多咗嘅系啲咩咧？ 即系譬如可能点样令到首歌行得远啲啊，令多啲人听到啊，咁样即系都会想多啲人听到噶嘛。咁呢啲咯，其实只不过系 咁啊，应对上面咧，即系去到之后出嘅歌啦，即系有咗呢个考量之后，你自己可能喺 promotion 上面或者点样会多咗啲咩嘅嘢摆落去啊？ 可能主动啲同人讲咯，即系以前即系两年前咧出嘅时候就有一种嗱呢样就系我推出嘅嘢嘅，咁你哋睇下啦咁样，系啦，即系可能又唔系好够胆咁样不停宣传俾大家，但系而家会主动少少咯。但系即系音乐风格上面或者内容就冇乜点样 adjust 过，即系照系自己想表达嘅嘢咁样咯。 系因为上啲年尾 Neverland 嘅时候，你都有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即系会介绍自己首歌，即系呢啲举动就系你讲嘅嗰啲会主动啲啦，咁 啊。系啊，系啊，其实系啊。 有冇大心理关口啊？其实 有噶，即系我会问一下啲可能 DJ 朋友啊，咁问话其实我自己咁样 send 过嚟会唔会好尴尬啊？咁样即系咁样，但系其实大家都好 friendly 咁样话你介绍大家都会即系都会睇嘅咁样咯，所以其实都唔系咁惊嘅。 但系喺呢个过程咧，咪开始渐渐发现原来系仲难过比起你做音乐本身， 你觉得好啱，系咪大家都有咁样讲？ 有啊，有呢啲嘅朋友都有咁讲，即系要考虑埋呢一啲后续嘅嘢嘅时候， 系啊， 原来烦，因为嗰样嘢唔习惯或者 系啊， 即系另一个领域嘅嘢嘛。 即系做音乐系即系可能自己系习惯嘅嘢啦，同埋真系中意嘅嘢，咁其实点做都唔会话好辛苦咯。但系反而呢啲即系可能一个好小嘅举动，就 send 个 message 都要谂好多咁样咯。 系，即系嗰啲字眼啊，会唔会太过即 系 aggressive？ 但做音乐嗰样就你会系即舒服啲，因为做咗一段时间，一段长时间，其实即系你数翻转头系几耐开始玩音乐咧？即系唔一定系做歌，甚至乎玩 接触啲嘢， 系咪有夹 band 啊？有啊有。如果真系玩，其实我谂小学已经开始噶啦，即系亦都系我亦都系好细个开始就好想入呢行嘅。咁小学嗰阵就成日即系有啲访问问翻点解我会开始有呢条路咧？就系、是有一次喺一个打风嘅日子，跟住喺学校唔知道要留喺度停课咁样啦，跟住就同啲 friend 咁啱世界杯喺度改歌词。改咗 Cookies 嘅心急人上， 我想知道大概改咗做咩噶？ 出唔出得街？ 碧咸奥运嗰啲。 OK， 即系我唔系特别中意噶，但系唔知点解同啲 friend 即系同啲同学咁样玩。跟住咧，我第一个好想入行做嘅就系填词人咯。但系我而家除咗填词之外，大部分嘢我都会做嘅，净系唔会填词。 但系点解咧？因为嗰时你既然中意填词，点解跟住可能去玩或者试嘅唔 咁相反？ 因为发觉自己真系唔叻咯填词，但系我而家系越嚟越想试嘅。即系可能早一两年，我系完全觉得自己都唔系 呢個材料，咁就唔好又要分一杯羹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即係有啲嘢想表達，就真係覺得好想用自己嘅文字去表達咯。所以希望試下咯，嚟緊都。 但係聽你咁講嗰個過程都幾曲折離奇，就係、是、嗱，即係當你讀書嘅時候，一路都係以一個填詞嘅身份去進發啦。咁但係點樣可以由呢一個嘅夢想開始，就變咗碌咗去做做幕後多啲嘅咁樣咧？ 嗰陣開始改詞啦，咁然後又試下改我記得我又改一個好心分手啊嗰啲咁樣啦，跟住都係我而家諗翻係完全唔見得人嘅。咁 有一個問題想插入嚟問，就係改歌詞有冇改嗰啲即係地下版，即係嗰啲十八街，因為以前有個年代好興噶嘛。 我小學就嗰陣 教壞人 都可以，我就知興啫嘛。因為我有講過，好似有一段時間冇呢啲咁樣嘅地下版嘅， 冇啦，好正經嘅嗰陣細個。 做咩？你係咪好想知係咪細個聽嗰啲地下版嗰啲？可能有時候佢都有份寫咁啊。 同埋我睇有冇啲新嘅地下版 miss 咗。 開始長大就已經放棄咗， 就冇寫啦。咁啊， 係啦。咁跟住就都有玩樂器嘅。咁然後就喺嗰啲學校嗰啲聯歡會啊嗰啲，就開始幫人哋彈吉他。咁然後就覺得音樂上面嘅嘢就好玩過填詞啦。咁然後就開始學唔同嘅樂器啊，即係譬如喺學校又有 join marching band 啊，吹 saxophone 啊，跟住又有彈古箏啊，我記得。 哇，好 係啦，即係以前係真係學好多嘅。咁然後就開始當識多咗唔同樂器咧，就會諗點樣將啲樂器擺埋一齊。 Okay. 然後就開始了解咩編曲。咁跟住就一步一步覺得好好玩咯。其實成件事就係、是、咁，然後就自己開始做啊。咁就開始咗我諗。中學畢業即係入演藝學院開始，我就真係認真試下落手做啦，咁樣咯。 但係乜有你講一個 point 好得意，就係諗嗰個思維係點樣將嗰啲嘢擺埋一齊，但係又唔係諗點樣可能 master 某一啲嘅樂器成為一個即係 演奏大師咁樣。 係喎， 係咯，即係你諗嗰樣嘢係我點樣擺埋一齊去做一首歌，而唔係成為一個樂手嗰陣時。 你又係喎，真係可能都係我自己性格咧，三分鐘熱度有少少嘅， 即係咩都想掂到咁 雙子座嗰啲係啦，咁所以反而係你講得啱喎，即係我想乜都試下，咁、然後再撈埋搓埋做拉鳥後院，睇下會點咁樣咯。 但係其實我都覺得係有一樣嘢係難嘅，在於咧，因為頭先聽到佢學咗好多嘅唔同嘅樂器，但係都係可能偏係一啲古典方向噶嘛，即係其實我覺得由古典咧走向流行曲或者甚至乎是流行曲的編曲呢，這個過程是很難的，因為我覺得兩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你那時候是怎樣由一個古典的 concept 去走去流行曲那一邊接觸得多一點呢？ 如果你說 concept， 其實可能 concept 上又不是說很大衝突對我來說，因為即雖然我係學古典嗰方面啦，但係因為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聽歌，即係聽流行曲，就係、是、心急人上嗰啲，咁所以其實留意嗰啲係更加多啦。咁所以嗰啲就反而好容易就已經投入到去流行曲嘅世界啦。但係你話即譬如由呢個真樂器，跟住之後點樣喺電腦度編曲呢樣嘢，就真係用咗啲時間去學咁樣咯。即係自己開個 software 出嚟喺度撳啊，問下人啊咁樣嗰啲咯。我記得嗰個過程就即有一段時間咯，真係自己摸索咁。 即係摸索啲掣啊，或者可能平時一個樂器我知道點樣彈， 係啦係啦。 哦，原來我喺個電腦點樣變翻嗰種聲音？ 點樣用個琴去，即係用個 keyboard 去做翻個電吉他嘅聲音又要似咧咁樣嗰啲咯。 哦，咁但係呢個摸索開始用電腦做嘅階段係咪開始讀即係演藝嘅時候啊？ 差唔多係啊，演藝嗰陣又多啲。玩藝術嘅 friend 咧，咁然後就同佢哋傾多啲，咁自己又做多啲，咁大家又好似好勤力咁樣，我哋都努力下啦咁樣咯。 見大家喐落，我咪又喐下咯。 係啊，係啊，係啊。 但因為喺即係演藝裏邊，音樂製作相關嘅嘢都幾多，但係你見你揀係音響設計喎。 哦，係，其實喺演藝學院我讀嗰陣啦，即係幾年前啦，係啦，咁嗰陣咧佢就主要係教舞台上面嘅音響嘅。咁所以我 take 個科其實都係嘅，咁所以我就係音響設計畢業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就比較中意 studio 嗰啲，即係錄碟啊、錄歌啊嗰啲嘢多啲。咁所以好多唔係 major 嘅 course 我就 take 曬，即係 elective 嗰啲啊。咁然後就自己學多啲咁樣咯，反而係、 哦、 即係演藝真係一個studio 嘅錄音嘅課程就。 嗰陣好似真係未有 嘅。哦，所以即係只能夠 elective 選修去。 係啊，係啊，係啊。 咁、變相嗰陣時主修嗰科，你覺得幫唔幫助到你往後嘅事業發展？ 咁幫助到，即係譬如都係學喇叭啊、啲咪啊嗰啲嘢，其實都係運用嘅啫。即係學咗個背景之後，再擺落 studio 係點樣啊？咁樣咯。 嗯。 係啊，都好有用。 咁跟住去到即係畢咗業之後做嘢就去咗即係做中醫綠綠飲食嘅助理啦咁樣。咁嗰個就應該開心啦，因為真係咦可以貼近啲你頭先講有興趣即係錄音啊製作碟啊嗰啲咁樣。 唔係都因為我哋嗰陣畢業呢就每人要做個 graduation project。咁我呢即係應該大家呢都係會搞個 show 啊，或者做一個 show 嘅音響設計去畢業咁樣嘅，咁我就因為想轉行啊，咁然後我就自己出咗隻碟，即係懶係寫個題目係研究啲聲音啊咁樣，但其實就係出咗隻碟，咁跟住身邊啲人就開始知道哦，其實你係中意呢個方向嘅，咁然後所以畢咗業之後先有呢個機會去入錄音室做咯，即係啲朋友介紹咁樣， 哦， 係啊， 咁喺錄音室嗰段時間你會做嘅包括啲咩範疇噶？ 哇、哦，好好彩，其實因為我。跟阿 Johnny 啦，佢係一個音樂總監，即係演唱會同埋CD 上面嘅音樂總監嚟，咁係啦，都有嘅。咁所以其實我做嘅咧就係佢嘅所有嘢嘅一部分咯，即係我唔係淨係話幫佢撳機啊，或者幫佢寫譜啊咁樣，係佢好多嘢都會分俾我去做嘅時候，我就學到好多嘢咯。 但反而咧，我以一个旁观者嘅角度，好想知道有冇一啲嘢，其实系可能你最初去接触呢个行业嘅时候，有一啲嘢系你谂都谂冇谂过，原来喺录音室去做一个 studio 嘅助理嘅时候，原来要做埋呢啲部分噶咁样，因为可能我哋都以为系可能on panel 咯，可能系编曲咯呢一啲嘅工作啊嘛。 我话我好彩就系因为咧，即系。譬如就係好多人會話要嗌外賣啦，即係都幫下手要嘅，但係其實唔係咁慘咯，即係唔係話真係你要嗌一年外賣先至俾你掂下個 panel 咁阿 Johnny 冇咁樣對我啦，咁反而呢啲就係我覺得佢好快就已經俾我接觸好多佢要做嘅嘢咯。我記得我第一日翻工嗰陣，佢就係啱啱幫。好似係林子祥錄完音啊，咁然後佢就已經俾佢條聲我去處理啦，咁所以就好快已經係做一啲好專業嘅嘢，但係咁我可能好多人唔識噶嘛，咁佢就當初即係當中一路教我咁樣咯， 係、哦、啊，有冇話嗰段時間跟過有邊啲 project？ 你而家諗翻係哇，其實都真係幾夢幻喎、啊，可以玩到嗰樣。 我諗係演唱會走浮咯，真係好夢幻，即係。世界各地咁樣去美國啊、馬來西亞嗰啲咁樣去跟演唱會啊，即係我嗰陣就幫佢做 programmer， 即係啦，佢又好好咁樣，好快就俾咗個崗位我咁，而唔係淨係助理咁樣，咁、所以走浮係好開心咯，咁而家更加冇乜機會添咯， 係啊，而家停咗啊嘛， 係咯， 咁啊一路做喺裏邊，其實都學，即係聽你講一路接觸關於呢個工業好多唔同嘅崗位可以參與到，但係去到2020年嘅時候即係再諗住出自己，即係之前有畢業 project 出個碟啦，但 係 真係做一隻 Miss Soma 嗰陣時，係有冇一啲係可能 Johnny 鼓勵你啊，定話你覺得學有所成啊，係時候將樣嘢套用翻自己身上啦，即係咩令你學出歌啦？ 其實都真係佢半推半拱咯，即係佢又冇話不如你出嚟做歌手啦，咁佢又冇咁樣嘅，但係係好似中途即係我跟佢做嘢做咗五年嘅，咁喺呢五年入面咧，好似有一段時間咧，佢就叫我。試下整下啲自己歌咁樣，咁跟住我就整下俾佢啦。跟住佢就同我講話，覺得我整嗰啲歌好唔商業。咁然後就話，不如你即係你做多啲，然後發展下嗰方面啦咁樣。但係我嗰陣其實係做 instrumental 先添嘅。咁所以佢咁樣踢一踢啦，我就真係有呢個諗法，不如用自己個名字去出啲歌。咁然後就演變到係出咗第一首 Miss Summer 咁樣啦。 哦，但頭先佢個 comment 話你嘅歌好唔商業嘅意思，咁所以佢就鼓勵你，既然你有呢種質地，不如你就全力向呢一種嘅呢陣除去 試。佢初初係覺得我不如整一扎 house music 咁樣去，即係唔係好多人做嘛，因為 正 係啦，佢係咁樣叫我嘅，但係跟住我又唔知點解加埋啲人聲落去咁樣，即係自己做下就覺得不如唱埋啦咁樣。 因為你的風格是一些迷幻，一些即可能譬如 post rock 啊、dream pop 啊等等，都會有這些這樣的感覺在裡面，即這些就是那時候你可能整些 demo 給莊兒聽都已經是這種風格的了、開始 是啊是啊，不過 instrumental 咯，那時候就是、都是這些迷迷地的東西這樣咯， 是，即是呢类是因为你自己都听开，所以你中意。 我自己听好多呢类嘅歌，同埋都中意做，因为佢当中有好多奇怪嘅声噶嘛，咁我就会好中意喺电脑或者日常生活录一啲声去摆入去，咁样去而一方面用啲真乐器啦，另一方面就沟啲呢啲奇怪嘅声咁样咯。咁喺搵嗰啲声嘅过程，我又觉得好好玩咁样咯。 但去到由一啲 instrumental 嘅音樂啦，變到真係有人唱，自己會唱埋嘅部分。其實最初嗰個動機係因為好似你最初咁講話啊，其實不如試下填翻詞啦，咁嗰一種，不如自己試下可唔可以填到詞落去嗰種啦，定還是係咦唔係？我覺得真係有呢一個需要，真係可以用多少少嘅人聲去表達落去喎咁樣。 其實係我一開頭整就好似。我節目一開頭咁講就真係乜都冇諗過咧，就係總之想做一啲想做嘅嘢咁樣啦，咁就整咗個底出嚟，咁由整整下又覺得好似爭咁啲嘢，又好似冇乜重點咁樣，咁不如就唱埋落去啦，咁由哼下哼下就慢慢形成咗咁樣咯，所以我諗翻轉頭，其實成件事係好。即係 go with the flow 咁樣嘅，真係 係咯，好神奇咁樣，一步一步就做咗隻歌出嚟咁。 所以我就話而家反而可能會量，即係唔係量度嘅，但係諗多啲咯，即係諗下啊個主題應該講啲乜啊，上次講過啲乜啊咁樣。但係我諗翻嗰陣出嗰首真係幾爽嘅，其實係 第一首自己即係 Miss Summer 嗰隻歌。 係啊，係啊。 If I 六点半新闻之前，请我有今日嘉宾钟楚乔嘅第一首派台歌，之前推出嘅作品叫做《Midsumm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多个表列处所可以在今个月19日重开，包括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等。其中三项措施提早星期四实施，包括容许食肆堂食每台增加至8人。稻苗饮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话：业界对提早放宽感到惊喜。他说从上个月21日恢复晚市堂食之后，生意由地狱翻翻天堂，不少预约已经订至母亲节之后。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就说，欢迎酒吧可以恢复营业，但只能够到凌晨2点，将会错失至少1/3的黄金营业时间，无助切实解决业界面对的财政压力。本港新增29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32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同埋158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2400多宗确诊，多7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9,112人离世，病死率0.76%。新增个案中有21宗输入个案，当中13宗喺机场检测发现。6宗在检疫期间，同埋2宗在社区检测中心发现。在已有个案的院舍中，再有1间残疾院舍有个案，涉及1个院友。港铁东铁线过海段今个月15日通车，由上水往金钟的车程大约40分钟，比而家快大约15分钟，而中间会途经新设于湾仔北的会展站。港铁话现有东铁线票价维持不变，会展站就会厘定新票价。有市民说过海段通车之后的确更加方便，但担心全线转用九卡列车，繁忙时间难上车。港铁说通车之后繁忙时间列车班次会加密至每2.7分钟一班车，也都会有特别列车安排，相信有足够的承载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2-3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有几宗意外噶。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之前近住凤舞街有意外噶，再后少少近住虎山道咧就发生另一宗意外，咁所以现时嗰度好塞车啊。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嘅。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凤舞街同埋钻石山虎山道分别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新界咧城门隧道公路去火炭方向，之前咧未松苑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里面。另外仲有宗意外就喺呢个大埔公路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喺沙田火车站嗰度对开咧，亦都系有意外嘅，龙尾排到去火炭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 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蝙蝠被指是多种病毒的源头宿主，包括新冠病毒。但为什么它自己又可以百毒不侵的呢？ 科学家怀疑蝙蝠神奇的免疫功能和它们演化出飞行能力很有关系。 不止这样，蝙蝠还几乎不会老，而且相对上超级长寿。到底它的身体有什么秘密呢？ 电视纪录片《蝙蝠超能力》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 长新冠症状包括就是疲倦啦、呼吸困难啦、关节痛啦、胸痛啦、咳嗽啦、嗅觉失灵啦或者味觉失灵啦。如果有打过针，都包括长者，不幸都仲系中招咧，比起冇打针嘅人咧，佢嗰个长新冠嘅症状咧系轻微好多，同埋系少好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为苦， 咁今日中音乐嘉宾咧有钟楚乔又错啦，咁有你而家新嘅派台作品咧，而家会谂多啲，但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即系你会系即系因为你有一个 concept 就 Winter's Tale 咁样，而家呢个叫 Chapter Two 啦，咁歌就第三首啦， 系 因为有埋、那个即系、就是、一个纯音乐嗰阵时 嘅前传， 前传系即系个序曲咁样样， 系 即系 short circuit 咁样。咁去到呢个道间啦，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 好啊， 再俾你揭晓嘅。 咁啊，我由个歌名个题材开始估起先啦，因为我觉得道间呢个名本身个间字，我觉得好靓同好好，因为即系间，我点解我谂点解会用道间个间字？其实你点解唔用道河呢？因为其实我觉得喺首歌入面，其实间道间好似系讲紧人要去跨越一啲障碍噶嘛，即系嗰个间就系比喻为我哋人生一啲嘅困难啦，一啲障碍，咁我哋要跨过去。咁但系点解唔用河？因为河个规模好似好大，好难去闯过去。间嗰个规模好似细啲，我哋好容易可以 pass through 到呢一个嘅困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呢只歌听落去，虽然嗰个编曲上会大家觉得哇，好似好空灵。但是其实是有个歌词入面是想令到大家是觉得、其实这些困难是容易去度过， 是大家行得过的。 即不用看得那么大。 是啦，不用看得那么大的。那我就估，所以为什么个名字叫做道间就是这样的原因。 我估完你了揭晓。在音乐上面呢，我觉得这首歌有两个字形容到一种感觉，超度。可能因为一开始佢一啲嘅即系敲钟嘅声啦，再加埋你一路擅长一啲环境嘅氛围啦，咁 然後同再望埋即歌名嘅時候，即個道間又係啦，即道即超道都係嗰個寫法。跟住又歌詞裏面亦都會講到，就係去對岸，好似去彼岸，即係啲人過咗身之後，穿過嗰條奈河，行過奈河橋去對岸咁樣。 好正啊！ 即係係啦，即係因為個音樂有嗰種即係嗰種嘅氛圍喺度， 嗰、那個煙草嗰個靈啊，招魂咁樣。 中間你會穿插一啲嘅人聲喺裏面，即係唔需要有歌詞都好，即係呢一啲嘅嘢加加埋埋嘅時候，嗰種雖然可以係一種迷幻，但係同時都好似有一種超度。好啦，大家舒服啲度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term。超度應該都係有出現過喺你製作呢首歌嘅時候嘅。 嗯， 好啦，我哋呢啲超級解讀完之後，就交俾開股啦。 你哋有冇睇過我啲文字先㗎？估嘅時候 有睇少少㗎，有睇少少嘅， 係啊， 咁我覺得你解讀得好好嘅，即係多過我自己諗嘅嘢添嘅，但我覺得好合理嘅，你係估得。咁首先講翻頭先話 道間嗰、那個 間字，咁我同阿填詞人阿 Dorothy 咧，就真係冇好深入咁樣研究過係河定間咁樣嘅。我哋都係純粹想用一個過。真係過度嘅嗰樣嘢啦，同埋咧，我自己個名咧中錯橋啊嘛，咁我呢個有少少無聊嘅呢個原因，但係 識字嘅， 即係因為我自己咧係好中意橋呢一樣嘢噶，即係我去到周圍我都會去揾啲橋嚟睇下影相嗰啲，咁、哦、然後一路諗嘅時候就覺得即係過度一樣嘢就好似過橋啊，即係行條橋去過咗一個位咁樣啦，咁所以就諗到水啊呢一個位咁樣，咁、所以就用水去表達咯。哦， 我以為你話最初嗰個 concept 係道橋嘅，啲過橋。 可能當入邊覺得唔好啊。 要下一集係抽板咁樣。 OK，OK，OK，OK， 係 咯。咁佢就用咗呢個咁靚嘅字咯，即係道間咁樣，係啦。 但最初呢個 concept 係你想話去講一個咁樣嘅題材先，定係 Dorothy 同你一齊去傾？ 我想即係我話俾佢聽，我想表達嗰樣嘢係一個成長嘅過程，因為就係我呢首歌係喺呢個 The Winter's Tale， 即係我自己諗嘅一個成長系列啦，叫做就係你成長入面會遇到嘅問題啦。咁、然後佢點樣 deal with 嗰啲問題啦？咁其中一樣我就係覺得你會。即係一定會遇到嘅係你有啲位要衝破 comfort zone， 你要轉變嘅呢一啲 concept 啦。咁我就同 Dorothy 講，跟住之後其實我冇講過話過河呢啲嘢嘅，係 Dorothy 之後回翻我呢份詞嘅時候就講俾我聽話啊，我諗到可以不如用過河呢一樣嘢去講啦，咁然後再 develop 落去咯，係啦。 咁啱啱你講嘅，即係一個人嘅成長嘅時候會即係 comfort zone 要離開嗰樣嘢，放喺你自己身上面，你自己覺得 哇好係 係啦，即係邊一啲嘅環節，你覺得係真係要處理呢啲衝破啊咁樣樣？ 最大就係冇做 studio 啦，即係2020嗰陣就係2021年頭嘅應該係，就真係辭職啦，就冇做啦，咁然後就做翻 freelance 個真係全職音樂人咁樣，咁嗰下。其實你話係咪即係我身邊好多 friend 都有話要好大勇氣咁樣，但係其實都係咯，即係嗰下真係冇乜點諗。 嗯，幾好啊！其實 做咗就因為覺得有個 feel 要做咯。 嗯， 咁同埋都係同 Johnny 傾話，佢都覺得我記得我同佢講話，我想辭職啊咁樣嘅時候，佢第一句係同我講話，我幾驚你唔走啊咁樣。跟住我嗰下就受傷啦，即係做 以為你會留下我啊，加人工啊嗰啲咁樣啦。 但係佢好好，佢就係覺得佢都覺得差唔多啦。即係都做咗五年啦，咁你自己又開始發展啲歌，因為我出咗歌先嘅，咁然後佢就好鼓勵我要衝出呢個 comfort zone 咯，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好大掙扎嘅，因為佢又身邊嘅人都有咁樣鼓勵我，咁呢下衝破咗，即係過咗之後就真係要面對啦，即係辭職嗰下唔難，辭咗職之後就發覺。我記得我有可能半年嘅時間係覺得好空虛噶，即係之前係要有個固定嘅翻工時間噶嘛，但係跟住之後係即係雖然係啲時間可以自己控制，但係唉點咧？ 多咗好多喺度咧， 係啦，即係多咗好多，但係有好多嘢想做，但係啲嘢又幾時做咧？咁樣跟住就有一段時間要適應咯。 因為啲 deadline 啊，或者啲 schedule 係自己定俾自己，同埋叫管理嘅都係自己啫嘛，即係 冇人 逼你噶啦嘛。 係啊，得自己個心魔喺度吹咯，就係你做唔做咁樣。係咯，同埋就係、是、即係譬如喺 Johnny 嘅庇任底下，就會有個人去幫你即係佢，我聽佢話嘅啫嘛，淨係嗰陣。咁、然後而家出嚟做嘢嘅時候，就真係好多嘢要自己表達咯，即係自己同啲人 deal 啊，溝通啊， 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個要衝破自己 comfort zone 嘅嘢嚟嘅。 咁所以當 Dorothy 佢寫咗嗰份詞翻嚟嘅時候，係咪即係而家我哋可以見到嘅呢一份就是，其實佢講嘅嘢都真係幾中到你腦裏面想表達嘅 message。 係啊，雖然呢份詞咧，其實呢首歌咧係幾年前已經做起嘅。咁當時嗰份 demo 詞咧係完全唔係講呢樣嘢，因為嗰陣仲可以去旅行。咁然後同 Dorothy 傾嗰陣咧就，不如寫首係關於出走噶啦，我哋衝破咁樣嗰啲嘢啦。咁所以第一份詞係講去即係見識個新世界咁樣嗰啲。但係跟住到而家，我亦都喺呢首歌入面有啲嘢想表達係即係而家呢個逆境啦，叫做咁點樣去過渡啊呢樣嘢。咁然後就演變咗呢個第二份詞咁樣咯。 咁因為題材嘅轉變，其實會唔會令到嗰個曲啊或者編曲啊等等 改曬好多， 即係都改咗好多。 係啊，係爭條 melody 冇改嘅啫。 係啊，即係用嘅聲啊嗰啲已經唔同曬。 即係之前嗰個出走嗰樣嘢咧，係比較band 啲咯 ，rock 啲咁樣咯， 即係旅行啲，可能即係你夜晚坐住架車望住啲 木吉他，係嗰啲夜晚啊嗰啲 feel 咁樣咯。我記得嗰陣個 demo 名叫夜空中第一次出走咁樣。 點解長咁多嘅？ 正喎呢啲， 而家好簡短叫度假。 Dorothy 都唔係好想提。 夜空中一朝出走，好似而家好長嗰啲動漫小説名嗰啲咧， 或者可能站名噶嘛。 都三四年前寫噶啦，嗰陣係啦。咁然後而家就演變咗咁樣咯。 咁喺呢一首歌，即係有咗而家呢一個嘅題材之後，去到即係編曲上面所運用嘅聲音啊，即係頭先我估嘅又好，即係裏邊有放咗啲咩嘅心思，可唔可以都即係拆解下？ 你頭先話超度呢樣嘢咧，雖然我又冇乜咁樣諗過嘅做嘅時候，但係當我做完出嚟，我俾啲 friend 聽，或者有啲人喺YouTube 聽到啦，跟住係話嗰下一開頭嗰下鐘聲有投胎嘅感覺咯。咁我係覺得好好嘅，就係有一種重生啊，就係、是死，即係嗰啲叫咩死過翻生，唔係嗰啲叫咩？ 重生、就是死過翻生，即係諗翻啲正面啲嘅詞，我都諗緊。 生 類似啦， 重生、就是、浴火重生係咪啊？類似嗰啲啦， 係啦，類似啦嘅嗰啲感覺咯，所以喺編曲上，其實我又係諗翻轉頭，我一路做歌咧，好多時都真係又係 go with the flow 咯，即係個腦諗到啲乜就擺落去啊，冇話真係好大嘅計算啊。咁但係當做到一個地步，可能做到五六成啦，咁開始有個成型嘅時候，先至再組合翻佢哋埋，點樣可以完整啲啊咁樣咯。咁所以嗰啲鐘聲啊，其實可能係一路做或者一路諗住呢個 concept 去做嘅過程，覺得要擺入去嘅嘢咯。 其實有冇一啲聲你自己幾中意，所以會幾多都放喺自己嘅音樂裏邊噶？自己喜好比較多啲嘅聲 有啊，有個樂器叫 theremin 啊， 係 一個咧應該係好舊嘅嘢，我唔係好知佢個歷史啦，但係係一部應該係 synthesizer 嘅好原始嘅嘢咯，就係一嚿長方形嘅嘢，然後有支好似天線咁嘅物體，跟住玩嘅時候就喺個天線附近喐嚟喐去， 係咁佢就會有啲聲， 佢就會產生咗一啲聲出嚟。我係好中意呢個聲嘅，所以咧有好幾首歌我都有擺過去，然後有啲 friend 就話你又用呢個聲咁，咁我中意啊，跟住我就擺咗咯，係咯。 咁譬如因為聽Tony 嘅作品嘅時候，會有一種即嗰啲。即嗰個氛圍個底嗰度咧，其實係好包圍住啊！即佢有一個氣氛喺度，即一路你做可能 instrumental 都會有做到。其實嗰種你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嘅感覺或者一啲嘅畫面，其實係喺呢啲歌特可能呢隻道間都好嗰、那個氣氛，其實係想點樣 present 出嚟？ 其實我都真係幾中意呢一種。係就係好包圍啊嘅咁咯，因為譬如我中意聽嗰啲歌咧，可能有啲人會中意聽嗰啲 licks 啊，或者係嗰個 rhythm 啊，但我自己係好中意聽嗰首歌嘅嗰個氛圍，就算佢係一個長音，好耐30秒咁樣，或者係不停重複嗰啲，但係我都覺得個氛圍係最吸引人嘅咯。咁所以我可能出過嘅嗰幾首歌入面，我都係最主要係想present 個氛圍先過，譬如樂器嘅技巧啊，或者係其他嘢啊，咁樣就係嗰個氛圍，我覺得好緊要咯。 咁會唔會其實做即係編又好，或者點嗰個次序其實有當有咗條 melody 嘅時候，可能即係嗰個氛圍嗰個底嗰嚿嘢都會擺喺比較前啲嘅位置做㗎。 步驟上面咧，又係嗰句係好隨心嘅，即係今次覺得係要整咗個底先。作條曲又試過，作咗個曲先，再編過又試過，咁但係喺心態上面，我都會係嗰個編曲啊氛圍嗰樣嘢，我會自己好在意咯，即係最著重係呢樣嘢咯，係啊。 咁喺呢一首歌，咁呢啲嘅譬如編曲啊、作曲啊、詞嗰啲齊曬嘅時候啦，咁真係去到要自己為呢首歌去錄音啊。咁就係啦，即係錄音嘅狀態或者嗰個過程嚟講，會唔會都其實都唔會話咁長時間，或者唔需要咁難，因為即係自己好清楚究竟我呢首歌係想點樣樣，由頭開始都係自己去負責，因為 呢首歌係真係我出嘅歌入面。應該呢首係第一首我自己咁樣幫自己錄音嘅歌，係喺屋企錄嘅啫， 係 啊，即雖然問個 friend 借咗支靚麥，咁然後就喺屋企匿埋間房自己唱完唔中意 delete 然後錄咁樣，咁以往就有另外一個朋友阿權啦去幫我監嘅，咁有兩樣即有好有唔好咯，我覺得即自己就真係要多，我反而要多少少時間，因為可能瞓完一晚之後，第二日聽翻就覺得全部唔要得咁樣。 哇！ 咁跟住就再錄過咁樣。咁但係譬如有阿權去望住我嘅時候，咪即係唔使咁樣 double 啲時間咯，佢就會好清楚，已經係一個outsider 咁樣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就會清晰啲咯。即係有時自己會捲入咗個漩渦入面咁。 但係以呢一首歌嚟計，呢、這個歷程，你頭先都話自己聽翻隔一日又會覺得又要重新再嚟過。你有冇經歷呢個階段咧？喺呢首歌入 邊有啊， 大概用幾長時間咧？ 真係第一次，即係第一日錄嘅嘢係 唔要曬， 抌走咗八九成咯。 哇！ 係啊，即係覺得呢個又唔好。初初咧一路聽就覺得麻麻地麻麻地，不如補咗佢啦。補補下就補咗八九成咁樣。 即係好似由頭咁樣成嚿嘢，佢就一睇啲，淨係補少少。 你補咗第一句，你會覺得呢句接落下一句，好似個語氣唔同喎。咁啊，補埋第二句，咁呢段接落第三段又好似唔夾，咁啊，成首唱過咁樣咯。 但係好似無止境喎，即係呢樣，因為你自己去摸住自己。 哦，咁啊 係 啊，即係咁自己中意玩幾耐就 得。係咯，你可以係啊，你可以玩幾耐得，即係好處就係自己有自由度玩幾耐都得啦。咁但係另一樣就係你一個無底深潭，我可以隔，可能我可以中意擺一個禮拜之後再聽又好。 即係可以整下整下變咗三個月先搞得掂嘅， 不如擺一陣先啦。咁樣會唔會咧？ 出嗰下唔係都唔想嘅，即係都會有個自己就係會快啲出咗佢啦。咁同埋其實咁樣捲入呢個漩渦咁耐都辛苦嘅，咁所以都唔係話真係即係冇擺咁耐咯。可能嗰個我真係由第一日錄 focal 至到決定好啦完啦，咁係一個禮拜嘅時間咯，都只係。 但係呢一份糾結會係嚟自於因為你相信自己嘅 vocal 可以再做好啲，所以覺得應該要再改啊？定還是係因為 base on 要配合翻自己嗰個編曲，配合翻嗰個氛圍，所以必須要咁樣改咧？ 我係覺得因為我嗰啲歌 vocal 上面，我會擺多啲 effect 去襯翻個編曲嘅，因為我自己啲歌，我成日都覺得其實人聲都係其中一件樂器咁樣啦，咁可以玩盡啲啦。咁所以我就會成日糾結喺。我究竟應該唱嗰度要唱成點樣去擺一個 effect 落去先至會好咁樣咯？咁、 即係你已經諗多一步噶啦，錄嘅時候， 或者係唱完跟住擺咗落去，覺得唔係咁噶喎，咁又要褪翻一步再錄過先至再擺。咁但係之後諗諗下，又其實再擺多個 effect 就可以得噶啦，咁就不停喺呢個過程嗰度兜圈咯。 不斷做實驗咯，其實 係啊，其實都係做實驗嘅心態啊，我覺得。 所以自己做埋監製同編曲咧，真係好大件事嘅，真係可以玩極都仲有得玩落去。係 啦、 啊， 即係都係有好有唔好咯。 有又唔好都係呢一個。咁跟住去到畫面上面，即係呢一個 music video 啦。 係。 咁你都有份即係同朋友一齊去做，即係 creative 去諗個 concept 咁樣。即係呢一個 MV 嘅諗法又係點樣萌生出嚟嘅？ 首先就其實係一開頭同個導演講話，我首歌講啲咩嘅時候啦，咁佢就有問翻我轉頭話，咁你有冇啲地方你係對你自己個成長啊，好大影響啊，或者即係點解你要有呢個過渡嘅過程啊咁樣？咁我就開始諗呢一樣嘢，就係、是、銅鑼灣啦、 啊， 銅鑼灣就係我由細到大讀書嘅地方嚟嘅，咁然後所以咁我就由銅鑼灣出發啦，跟住就諗起電車路呢一樣嘢，咁電車路就有一個。即係好似人生嘅軌道咁樣啦，咁即係有條軌咁樣啦。咁我自己又好中意電車呢樣嘢，咁我又係住附近嘅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嘢全部都係我咁多年成日接觸到嘅嘢，咁我都覺得係好塑造到我而家係個點樣嘅人嘅一啲元素嚟嘅。咁所以就地方就所以想喺呢度咁樣先啦。跟住即係譬如佢哋聽呢首歌嘅時候，佢哋係會覺得呢首歌比較 虛啲，即係虛幻啲。咁、但係我自己咧，另一邊我又好中意嗰啲 surreal 啲嘅嘢。 係。 咁所以我就話，可唔可以喺一個好實在嘅景入面擺啲虛嘅 concept 落去咧？咁然後就慢慢演變到，譬如會有條布喺個。喺個市區度出現啊，或者我同埋啲 dancer 著嘅衫都係唔係平時出街嗰啲衫啊，咁然後擺喺一個實景入面又會點咧咁樣？咁同埋點解會有跳舞嗰樣嘢？就係、是、有一日沖下涼，跟住喺度諗住呢首歌啦，就覺得要有 contempt 舞呢一樣嘢，咁然後就揾翻嗰陣演藝嗰啲同學，嗰啲 dance school 嘅同學就即刻同我哋講，佢哋又好好咁樣話、一齊玩啦咁樣，跟住就幫我。編咗呢隻舞咁、樣咯，係啦， 都係跳舞都係就係、是、你講嗰種，即係佢虛與實之間，好似表達緊一樣嘢，但係嗰個 message 又唔係好 concrete。 同埋你喺呢個電車路上面跳舞又唔 make sense 噶嘛，其實就係想做啲唔 make sense 嘅嘢咯。 同埋你拍都難啦，如果你要喺電車路嗰度。 係啊，嗰陣就要凌晨拍咯。 係 係啦。 咁所以就可以將你自己嘅 concept 由歌去到畫面上面就呈現到，見到有呢個嘅 MV 啦咁樣。 係啦。 係啊，咁所以就有大家聽到呢首即係阿初佢最新派台嗰就道間啦。咁啊，頭先都有提過啦，即係你自己會有一個 The Winter's Tale 啦。咁而家嚟到 Chapter Two， 咁呢一個嘅即係 concept 其實會有幾多個 chapter 咧？預計 會有四個嘅，即係 total 有五首歌咁樣嘅。咁、所以嚟緊都仲有兩首，希望今年之內出埋佢咁樣咯。 有冇 set schedule 俾自己啊？ 有噶，不過已經褪緊啦。唉，但係即係譬如道間都係會想本身係想早啲出啦，跟住但係因為疫情又唔係好拍到 MV 嗰啲咧，咁所以。真係不停與呢個時間競賽。 係啊，你 Winter's Tale 新物嚟㗎啦。 係啊，我都有諗，不過唔緊要啦。 就嚟到下年嘅 Winter 㗎。 係啦、就是、希望下年嘅 Winter 之前完成。 係啊，你度過咗嗰個新物之後去 Autumn Winter 咁啊，係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中初期佢今年會有呢一個 Winter's Tale 啦。咁啊，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曬。 Bye。 听过钟楚乔嘅派台歌《道间》，听日5点见，拜拜。